真係刺激啦！大家聽到嗬？又開始啦，試過幾次之後，講講下就斷咗線，咁都冇所謂㗎啦，呢啲都唔需要追究，係嘛？我哋習以為常，我哋接受變幻才是永恆。好啦，我哋講緊派錢，我自己嘅主張得一個啫，我主張就係我贊成派錢。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呢？我認為錢擺喺民間比擺喺政府好。當然每個人都認為唔同，呢啲非經常收性收益唔可以擺咗落一個恆常開支盤帳裏面。你話醫療需要種子基金囉，你話全民退休保障種子基金囉，你話居住問題起多啲公屋種子基金囉，你話老人福利種子基金囉，你話擺喺教育，喂，每個範疇審咗落去，佢唔可以完全係當做一個經常性地開支膨脹佢，咁只可以點啊？只可以咪即刻一次過撥款，咁啊浸一聲就唔見咗。同埋最主要擺喺政府俾官僚使用呢啲錢，唔及得啊！你擺喺民間，民間自然又知道點用。民間個智慧，你俾咗10,000佢，佢可能攞嚟旅遊，可能攞嚟食餐飯，可能買件電器，可能買工啊，買咗其他嘢。不過你唔好理啊，總之佢有佢嘅用途方法，大家都使用，咁就自然地用翻落社會裏邊。你話唔係？我哋有啲經濟學派嘅學者話，應該擺 infrastructure 度 ，infrastructure 刺激內需，跟住經濟自然活躍。是吗？依家听到啊，大家，因为见到个 iPad 仲系写住停咗停咗 ，Alfred Paul 话停咗，啊阿 Simon Leung 话冇声，阿林冕一话唯有等再上先，话上咗噶咯，大佬，啊 Helen Chan 话断咗，啊跟住阿 Billy Cock 话讲到阿波叔，啊阿杜小明话中断了，啊。沙尼話窒停了 ，Billy Cock 話停咗 ，Nathan Wong 話停咗，阿 Annie Lee 話冇咗聲喎，喂，仲有冇啊？依家點解冇乜反應啊？啊，我個麥就著咗燈嘅喎，係咪我假設你哋都收到㗎？啊，收唔到你就講一句，收到打俾我聽下，如果唔係我再行翻出去修理一下嗰個直播嗰個手機睇下有乜嘢。問題，我一見到我支麥就有綠色燈嘅嚇，我支麥有綠色燈，但系 iPad 裏邊咧就只有去到 Alfred 包嘅啫。阿包先生話停咗，咁仲有冇聲音啊？定係話其實我就係同個 iPad 係爭咗幾秒，咁趁呢個時候我飲啖水先。有冇聲音？定係打唔到個 iPad 落嚟？淨係我 iPad 已經係唔係一個新嘅畫面？究竟係如何？我嗱離開一陣間，我依家出去個電話度望多一眼，睇下係咪正常地運作。好，我見到 yes it's working， thank you。但係而家我嗰度寫住 is working， 我個 iPad 好似冇呢啲字眼嘅。我喺個電話嘅畫面見到 yes it's working， 即係話你聽到咯嗬 ，it's working。OK， 唔緊要啦。我講翻我個基礎啫，我一句説話咋，唔好意思，我一句説話想講，我係支持將啲錢還翻俾市民嘅。即使10,000-20,000我都同意嘅，因为我认为金钱藏喺民间比藏喺政府系聪明嘅。我唔认为政府唔单止系呢一届啊，唔单止系陈茂波，唔单止系因为系林郑，即使系梁振英都一样，即使系曾荫权都一样，啲钱摆喺嗰度，我认为系唔适当嘅。摆喺民间，自然地民间会使用咗佢，就好过你起乜鬼嘢大桥，起个我个唔知乜嘢嘅咩 infrastructure， 其实系骗人嘅，因为 infrastructure。刺激經濟，喂！梁振英5年任期冇日冇政府，好似梁振英咁咁多 infrastructure 一齊進行噶啦。咁過去5年，你覺得個市場、個市面、個經濟繁榮係咪受到咗影響？大家得益啊？如果唔係嘅話， infrastructure 其實已經幫唔到成個市面嘅。你不如實實際際，你話浪費咩叫浪費先？每個市民有一萬，有幾浪費先？點樣浪費法？我就唔覺得係浪費，我會自然會用我個適當方法。你話你唔識，我識嗱，官僚永遠都係咁講嘢嘅。好多年前我聽到啲教育官僚講：你哋父母唔識點樣係教育嘅，佢哋先係專家。喂，個仔女係我嘅噃，你個仔女喺外國讀書喎，你話設計套教育制度最好嘅俾我哋啲仔女去讀，咁你個仔女喺英國讀，喂大佬啊，我就唔信你愛我個仔女就多過我愛我個仔女，你點愛得過我個仔女，及得我自己愛我個仔女呢？父母會尋找適當學校，所以大家有條件咪逃亡咯，國際學校咯，英基咯 ，Island School 咯，係咪啊？再條件多啲咪成去英國讀寄宿學校咯，係咪啊？伊頓公校咯，切！跟住你話設計套制度啱我哋啊，學能測驗啱噶啦，會考又啱，咩都啱，啱咩啫？你連自己嘅仔女都唔肯擺喺度啊，啱！所以我覺得金錢，如果擺喺民間，我有我哋自己嘅用途。你話集中咗喺政府咪又開銷度，都唔見咗，用咗落去唔見咗㗎啦。你話度度都缺錢，醫療缺錢我明，老人缺錢我明，教育缺錢，度度都話缺錢。你實實際際將佢分返俾，分返俾喺民間，藏富於民，永遠正確嘅。唔止依家我咁講，你唔係成日純粹市場學派嚇，咩芝加哥學派，唔係講呢啲。我講翻《論語》，《論語顏淵》第十二，啲 chapter 十二，第十二顏淵呢篇第九章，阿魯哀公問於有約，有約係一個學孔子學生嘅名，有約，佢話年機用不足，如之可？有約話。蓋切乎？咁啊，老哀公即刻答佢：喂，義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切也？啊，有約答：百姓足，君屬與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屬與足。嗱，二千五百年前嘅《論語》，孔子嘅時代，當時嘅魯國諸侯老哀公已經有藏富於民呢個概念，喺儒家已經確立咗噶啦。其實呢套經濟理論。在春秋時代，國家的收入主要靠稅收。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有約，他說年饑，什麼叫年饑？即是說農業社會連續幾年都收成不好，經濟不景氣啊，經濟不景氣都可以稱之為年饑。意思是，即是政府又不收支，又不敷支啦，即是赤字預算。赤字預算你有什麼辦法啊？啊！魯哀公請教孔子的學生有約，有約話減税咯，點減法啊？有約話嚇，蓋切乎，即係話不如收一成田租算啦，減税啦嚇。魯哀公聽咗就惡惡，喂，你啲傻咗啊？收十分之一，我依家收兩倍税收，即係負税。加呢個田税，我都做緊赤字唔夠喎、啊，我點減税啊？減咗之後，咁我哋政府點運作啊？我哋個財政點算啊？有約就講咗一個為政嘅大原則，財經政策嘅配合嘅一套道理。佢話減税之後就會刺激經濟，人民生活會安定落嚟，社會嘅生產力會增加，老百姓生活富足。你驚國家唔富足咩？相反。你啲錢留喺政府度，老百姓吃不消啊！經濟自然蕭條，到時候百姓貧窮，單係政府可以富裕嘅咩？你諗一諗，你諗一諗天下間嘅獨裁政治、專權政治，民間貧窮，嗰啲皇帝自己立住一大扎酒池玉林，係咪啊？一大扎金錢。呢、这個社會你可以享受幾耐？你可以用幾耐？好啦，我只係點一點啫，只係想講出個態度啫。個態度想講，我係有我嘅依據，我依據係跟《論語》呢一段所講嘅藏富於民呢一段。嗯，金錢放喺 民間有佢嘅作用，互相刺激、互相消費、互相使用，自自然然就會繁榮咗個城市㗎啦。比喺政府裏面，嗱好多精英都有自己讀得書多，佢覺得自己讀得書多，而佢哋又唔需要嗰一萬蚊，所以就講咗好似好冷靜、好理性嘅説話啊，派錢啊，最易討好又浪費嘅一個措施，實際。《論語》起碼唔係咁睇，《論語》一段起碼唔係咁睇啊！嗰啲讀過書嘅覺得自己係精英，睇唔起一般人嘅，啲認為大半香港人都只不過係貪小便宜，攞咗一萬蚊就可以遊日本嗰啲啊，食自助餐嗰啲。喂，唔該佢再睇下《論語》。好啦，我又到我嘅《論語》時間啦。我哋仍然係講緊《雍也篇》第六，即係 Chapter Six 嚇。頭先嗰篇咧啊，講緊嘅係啊。呢、這個顏淵呢就是 chapter 12 㗎、啊、好啦，論語雍也篇依家我哋講到第22章呢就係話子曰齊一邊至於魯，魯一邊至於道。但係一章獨立讀唔係咁好嘅，你要加埋下面嗰章23章兩章夾埋嚟讀。因為23章係仲簡單，子曰孤不孤，孤哉孤哉，孤是那些酒杯啊，有四个棱角的那些酒杯，孤不孤，酒杯就酒杯，你连棱角都没了，你看看，那还算不算，还算不算一个有棱角的酒杯呢？是啦，那这个是一种感慨，是回应22章，即是22章和23章其实要夹埋来看呢，那你会容易一些了解。春秋时候啊，春秋的时期诸侯有过百那么多，但係關鍵嘅諸侯大嘅唔多嘅，其中齊國同魯國係兩個好核心嘅影響作用嘅大諸侯。因為當年武王伐紂，戰於牧野，就死相亡。武王建立周朝嘅時候，大封功臣。當時武王嘅啊，武王革命啊，最大嘅功臣一個係佢細佬叫周公旦，封於魯。周公旦即係寫周易爻辞嗰位呢，另一位就是太公望，封於齐。太公望即係姜子牙呢，太公70此受文王拜嗰位呢，70岁钓鱼唔使用利嗰位。两大传奇人物喺分封嘅初期曾经会过一次面，大家讨论佢哋分封咗呢塊一個魯國一個齊國點樣經營佢哋嘅國家。當時魯國嘅周公就話佢經營魯國嘅哲學只有四個字：尊尊親親。第一個動詞，第二個名詞，尊敬值得尊敬嘅人，親近同佢啊有血緣關係嘅人。當時太公望聽完之後搖一搖頭，佢話咁樣魯國一生都注定冇辦法強大㗎喇喎，永遠積弱㗎喎。如果用我哋廣東話講，喂呢、這個周公旦所講嘅尊尊親親咪即係唯威威係咪，值得尊敬嘅就尊敬，值得啊同你有親血緣關係就親近，咁樣我點會強大呢？跟住到掉返轉啦，周公旦就問翻啊太公望，即係姜太公啦。咁你齊國又點經營啊？當時太公望話：我會禮賢而上公，我會揀最好嘅人入政府。邊個有功勞就升職，冇功勞佢冇講啊，冇功勞即係要淘汰啦，即係 Jack Welch 嗰個啦。當年智經營之神講嘅，每年都要 bottom 嗰 15% 就炒曬佢。資源就獎俾最叻嗰 10% 個 cream 嗰 10%。哇咁樣啊，當時周公旦聽完之後佢就話：喂，咁重事功，將來必有事君之神噃。嗱，將來個發展就係咁發展落去。的確係你點經營一個諸侯國，你個立國基礎就會因應呢種基礎而發展落去。所以魯國在周公的立國基調之下保存了周朝的文化精神，齊國是因應姜太公的事功啊，保留了傳統道家文化，而且成為了經濟強國。 制炎啦，成為產炎區啦，再經下管仲開展啦，所以春秋第一個稱霸嘅邊個？咪齊桓公咯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魯國始終都係弱國，但係保留咗周朝文化，亦即係儒家嘅根本。你知道孔子就係來自魯國嘅，佢嘅家鄉。孔子時期魯國嘅文化仲有可觀之處。孔子呢個時候認為，以齊國嘅經濟成就，再加上一啲努力、一啲轉變，齊一變就可以達到魯啦。所以齊一變就至於魯啦。只要你稍微變一變，就可以達到魯，因為經濟強國要改善文化好容易嘅。經濟頭先講咗，鄧小平嘅設計都係咁嘅。經濟改革、政治改革咪文化改革咯。經濟改革好咗之後，你只要令一令佢變一變，就至於魯噶啦。咁魯國點呢？魯國嘅文化只要再提高一啲，變一變，魯一變，就至於道。道係乜嘢？中華文化嘅道，去到達到一個道嘅標準。道形而上者就為之道。道天地嘅自然規律，亦係中華文化追求嘅天人之學。人間嘅變化規律跟宇宙嘅運行規律係一致嘅，所以先至有一致嘅出現。跟住第廿三章，孔子好感慨當時文化嘅衰敗，所以佢第廿三章其他幾粒字嘅啫。子曰：孤不孤，孤哉孤哉！嗱，孔子好感慨當時文化衰敗，攞住裝飾嘅酒杯啊，孤孤係咩咧？佢四個角都有個棱嘅，有個棱角突出嚟嘅。依家你間中你見到啲啊青銅器嘅展覽品，有呢種酒杯。有棱角嘅杯就叫做孤，佢一拿住个酒杯，一边摸住，好感慨咁讲：孤不孤？呢、这个时代乜都变，你睇下呢个酒杯，本来有棱角嘅，依家连只角都冇埋啦，磨平埋啦。佢揸住个酒杯问：孤不孤？呢只有棱角酒杯都冇棱角，咁都叫做孤啊？孤哉孤哉！喂，系唔系真系孤嚟噶？佢借酒杯讲咗文化嘅演变，好有意思嘅啊，两张书嚟噶。啊、就是講齊國和魯國，亦是兩大政治方向，一個是追尋文化的根源，保持文化的精神，一個是經濟大國，事功為主。所以、啊、禮賢全部請叻人，上功有功就上升職，冇功就唔該你走。好啦，廿四嘅廿四章是宰我，宰我問曰，咩叫宰我？宰我係邊個啊？以前出過一次嘅，記唔記得啊？孔子講柳木不可雕嗰位學生咪叫宰我咯。宰我問阿孔子：仁者須告之曰，井有人言其從之也。孔子個學生宰我假設咗個處境，佢話我哋託做一個仁者，仁者永遠都好善嘅，好似我哋依家咁講啊！哇，我哋社會咁多壞人，有人嚟呃我哋，我哋啲仁者啊俾人呃啊，有人嚟呃我哋，叫我跳我落井，唔通我哋真係跳落井啊？君子欺之以方啊嘛，系咪啊？仁者须告之曰：井有人言，其从之也。喂，人哋叫我跳井，真系跳井啊？唔通？孔子曰：子曰，何其何为其言也？点解你咁谂嘅？何为其言也？点解你咁谂嘅？做学问、做仁者，系要懂得应变嘅。你读《易经》就有识变随时嘅重点。今年2018年戊戌年，戊戌年根據邵康節嘅方圓圖，直年卦就係排到宅雷隨隨卦。隨卦係乜嘢意思啊？隨卦咪適變隨時咯，適應時代，其喺中間順應變化。仁者作為一個仁者，一個讀書人，佢會聞人之告，親自去世也，即係咩啊？親自去井邊視察。孔子話：君子可世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喂，作為一個讀書人，一個仁者，佢聽到人哋話，佢會親自去世也，即係親自去井邊睇一睇，但唔會蠢到真係自己跳落個井係咪啊？陷也，我唔會自己跳落去㗎係嘛？不，你話俾我聽係有需要，有人要求救，我去井邊睇下。喂，依個係我會嘅，因為個仁者就會嘅。將天下嘅煩惱孭喺背脊石裏面啱嘅，但你唔會蠢到話人哋叫你跳你就跳係嘛？仁者可以被騙，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罔係乜嘢啊？迷惑。你可以蝦我，你可以呃我，但你迷惑唔到我。 好多人都覺得人哋蠢過佢嘅，人哋好易呃嘅，群眾都笨嘅，得佢聰明。我都話落今年係天機化忌嘅年，人人都好容易覺得人哋蠢過佢，自己叻嘅。其實人人叻唔叻係好似嘅啫，不過有啲叻嘅人，佢唔出聲，你覺得佢蠢下蠢下，佢唔表露出嚟。而有啲人叻唔切，叻喺嘴巴裏面，係咪？驚死人唔知佢醒，叻唔切，講嘢快唔切，係咪？知道你諗乜，所以人人都冇人聆聽嘅。我同幾個教書嘅人講，由大學到高中都講，佢依啲學生唔得閒聽，佢哋刪咗呢個聆聽嘅功能喎，只係講嘅啫喎。咁我發覺都係一班朋友聚會，大家講曬自己嘅嘢算㗎啦，其他啲人講啲咩，都冇人知，冇人關心，個個都講自己嘅嘢嘅，個個都講自己又點叻，又食過啲乜嘢，又去過邊度玩，又自己幾醒，係嘛？個個都係講呢啲嘅啫喎。所以孔子想話俾宰我聽，仁者唔係蠢，唔係鈍，唔係你叫我跳井我就跳井嘅。點解你咁諗嘅？你君子可世也，我會去睇下個井，不嬲陷也，唔會你叫我跳落，我真係跳落去。可欺也，你可以呃我，但你迷惑唔到我。嗱，呢一段就係想講俾你聽，仁者唔係豬兜嚟嘅。你唔好覺得自己比別人聰明，人人都差唔多聰明，不過有啲係表現出嚟，有啲係唔表現出嚟。嗱，講埋最後一段，第二十五段，子曰：君子博學於民，若之以禮，亦可以忽伴矣乎？咩叫民先？博學以民，民詩書禮樂、典章制度、著作義理都屬於民。博學先能夠匯通，匯通先指其真意。所以博學於民呢個民係泛指一切嘅學術文化，唔係單指文章嚇。博學於民係淵博，樣樣都要識，樣樣都要識，成為一個通才。成為通才之後，淵博之後又要專精啦。而且懂得約束自己，好多人咩都識，但係冇一個專精。我哋俗語講嘅周身都冇把利，樣樣通，樣樣鬆。呢個台灣講嘅，廣東話就周身都冇把利，啊，台灣就叫做嚇，樣樣通，樣樣鬆。我哋一定要用嘢專精，呢個專精包括約束自己，站出一個點裏邊。埋头苦干，咬住佢十年，你才有所谓成就。以礼，当时的社会大部分人的可认我的价值观。啊，歌就礼，约之以礼，用一个大家认我的价值观，规范自己，规矩自己，这样就不会，亦可以忽伴以乎，这样就不会离经半道，不会出事。通识了之后，你一定要專精一套方法。上次我都講過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你要逼自己好佢，好都唔夠，你要有個大成就，一定好似費達拿嗰類，你一定要樂之者，你淨 enjoy 佢，你唔好覺得為咗功名，為咗贏球賽，贏為咗運動攞獎杯先至咁就冇用噶啦。你一定 enjoy 佢嘅行為，慢慢浸淫，十年廿年落嚟，你自然有個功夫出現。你話十年廿年咁耐，喂，人生好長噶。如果你有一個功夫用十年廿年嘅浸淫，而成為咗一家之言，成為一個啊成就，非常之值得噶。好，今日有少少意外啊，唔好意思搞到大家，希望有驚無險，你哋聽到曬我個內容嚇。咁我下星期二同大家喺呢度再繼續傾偈，下星期二再會，拜拜。